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春晚就像贴春联、放鞭炮，一年必须热闹一次。 三十年了，中国人离不开春晚了，它已经成为我们的新民俗了。 春晚啊，有的不多，没的不少。 其实啊，就是老百姓年夜的一个伴随吧。 说到春晚呀、啊，我觉得刚开始那些个年呀、啊，俩字儿，亲切；往后呢，还是俩字儿，场面。 春晚啊，北方的笑话听不懂啊。 春晚就是西安，这一年呀、啊，就今儿能踏踏实实看回电视。 春晚从来不看，俗气吧？ 不看你怎么知道俗气啊？别理他啊，矫情。今天春晚有老弊吗？ 对春晚的批评就意味着对春晚的观众一边挑的毛病一边还看的，这恰恰说明它的重要性。 春晚，我们在海外的华人看春晚就是吃香。 我们不像国内的观众那么挑剔，演什么节目我们都喜欢看。 春晚就是哄他开心，人老了就像个孩子一样。 春晚就是春节的晚上吗？我知道是晚会，年年都看， 电影还能凑合演，小品可不敢，太难了。 春晚啊，春晚就是站什么山，唱什么歌。 春晚我去过，要在同一时间娱乐所有的人，这事儿有点难。 春晚不能仅仅是娱乐，还要有教育意义。 哎呦，爸，这都忙活一年了，春晚就是图一乐，您就别再给我们上课了。 受舌教育有什么不好？ 您别着急，也别上火。这春晚嘛，就是得面面俱到，都得照顾着。 看春晚，您知道我最大的乐趣是什么吗？ 不早啊！ 春晚啊，承蒙观众的喜欢，谢谢啊！今年呢，该翻篇了，在家当观众了。 春晚是每年快乐的习惯。 好，春晚是什么？其实现在算下来哈，春晚结束该得一个礼拜了吧，所以呢今天哈，咱们也算是给大家在这拜个晚年。今天呢是我们三 D 画新闻在新的一年马年里的第一次跟大家直播见面啊，咱也没什么这个隐瞒的，其实昨天是一期录播，先跟大家拜个晚年，祝大家在马年里面一切顺利，最主要呢就是身体健康，心想事成。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嗯，今天呢有一位不常见的，但是大家非常熟悉哈、啊，我们非常熟悉的子宇。 Hello， 大家好。 我们的老朋友，一位非常资深的香港的制作人，今天非常高兴能够请到他。子宇，别不好意思，刚才听了这段春晚是什么，你什么感觉？对春晚有印象吗？你看过吗？作为香港人， 我看过一点点。 今年的吗？ 什么感 觉？什么？ 今年的春晚？ 今年都没有看过。 哦，以前的看过。 以前的有看过。 多少年以前的了？ 哦，都不是很久，我想大概是一两年前的。 哦。 但是我从来没有把一整晚的春晚把它完整的看完一次。 整个春晚四个小时。 对，我从来没有试过四个小时在电视机旁边看完。 你知道刚才那个节目是今年春晚的开篇吗？就是冯小刚导演的那个。 哦，真的。 春晚是什么？他做了一个类似电影的这么一个短片，我觉得吧，我觉得那个它应该是今年最出彩的一段，其实到后来基本上都是槽点了，没什么亮点，你们觉得呢？圆圆肯定看了。 我看了，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第一单它就体现了冯小刚的这个幽默了，他这个冯氏的这种过年的北方人北京人的耍嘴皮子那种感觉、那第二呢，我觉得也当然也这个江湖上风言风语说他是给这个华谊利益输送，里面的每一个人都跟这个华谊兄弟这个公司或多或少有着千丝万缕的这个直接的或间接的这个已经有过的过去式的将来时的现在时的关系。 嗯， 那但是我觉得第三点，他其实我倒喜欢他一点，就是说他其实透露了一种多元性，就是本来春晚是一个就是大家就是以前是这个亿万万同胞在同一个时间然后做同一件事、而且是 同时做四个小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惊人的事情。 现在我基本上在刷着微信，刷着微博，然后旁边呢可能还跟着这个小伙伴在聊着天， 跟家里人聊天，然后做饭啊，包饺子啊，或者打麻将啊，干着各种各样其他的事情的时候，捎带手的把这个春晚当成背景音乐一样的这个来， 就是个陪伴哈。子宇，你不知道春晚在内地哈，应该是有20多年的历史了。 哇， 其实每一年办呢，它都是举国关注的，可以说每一年呢都是找骂的。有人说一开始冯小刚接这个烫手山芋，大家觉得就是你可能会吃力不讨好，但是后来发现呢，你再怎么赔，那赔的可能也是大家骂这个体制，就是你真是骂冯小刚这个人倒是并不多啊，现在看到的。而且你尽管是跟最近几年相比吧，很多人都觉得今年他算是有一些突破的，就是大家尽管是对冯小刚是有期待，但期待呢他自己好像之前说过，说今年我就给大家创新个20%，后来还真的有人去给他掐算，你知道吗，就算起来还是可以的。就比如说你看朱军啊，他们几个出来主持的时候，中间不有一段就好像是复古当年这个第一届的时候，完全是联欢会那个报幕的形式嘛，就站在一个红色的幕布的前面，就一个立的那个麦，然后穿的中山装，他出来下一个节目表演的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独自 演出者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类似那种。当时一看， 哎， 你又觉得是反骨吧，又觉得他好像带那么一点讽刺的感觉。 可能是因为冯小刚，所以你觉得什么都讽刺了。但如果是换一个人，你觉得这正常。 子宇过年干嘛呢？在香港。 我过年呢，因为我比较一个人嘛。因为我爸爸在北京，有我妈在加拿大，因为我有一个人，半年也没有去什么地方，然后，所以我都通常在家里一个人在看电视。 今年在香港， 香港有没有类似的春晚这种晚会啊？ 其实我觉得是有的，但是我们的名字这每一年的改就没有你们那么多年一直以来就是春晚啊，那么多人留意。而且现在香港人真的看电视人变得非常非常的小了，所以我觉得跟没有 差不多， 差不多， 真的差不多，人家也不会去留意。其实有的，但是它不叫春晚，然后就是一帮艺人在那个电视旁边陪大家倒数啊，这样子啊， 是直播吗？ 唱歌啊，都。是直播的， 那其实他们也蛮辛苦的，就是做一个几乎没有人看的电视，结果春节还不能回家跟家人团聚。 做这一行就是这样子， 做这一行已经习惯了。 对， 所以一开始朱军不是说你能不能大年三十今年你就回家陪老孩子过一个年，但是呢组织上不要求嘛，现在春晚不都成了国家项目嘛。 春晚我觉得就是你们好像每一年都很留意，是不是？好像听你说的那个第一届是什么什么的，现在这一届又做什么什么的，就觉得诶，你们是每一年都看，是不是这样子？ 基本上，因为在最早以前八十年代的时候，那时候没有什么电视看，就全中国就几个电视台。然后一旦到过年的时候，你怎么能够表现一下这个喜庆的气氛呢？就是大家攒一台这个晚会，有人唱歌，有人这个说相声，有人耍杂耍，然后唱京戏什么的。最早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这么一个联欢会的形式。 没错， 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厉害，因为为什么？譬如说，你说20年前啊，才有几个台，我最近买了一个盒子。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是买个盒子，是看可以看 电视的盒子， 对，看电视的盒子，然后拿去回去看。是你以前说只有几个台，我这几天都在家里弄那个盒子看了，现在有600多个电视台，我 2个小时就过去了。 对，600多个电视台，我每一个台看1分钟，你看我有多少的时间去看每一个台？不可能。真的用花很多时间去研究，因为要去看那个电视台。真的，我觉得哎，现在有时候我觉得看内地的电视比香港的电视还要好看。 当然，你知道现在很多的香港的电视人哈，尤其是他们去到湖南，央视，你先别说硬件，就是软件上，他们做事的方式都会觉得让人大开眼界。你首先他有钱，他有钱之后，他可以直接把国外的那些 啊，已经出名做得非常成功，直接买回来、 啊、对， 所以你在他们这个基础之上，你再随便一发挥，至少它在基本的效果上不会差到哪儿去、 嗯、 但是今年香港人哈，其实现在香港人过年每年都越来越心里有股气、 嗯、 我从这个江西回来就发现呢，生果日报啊，很多的这个港媒呢就开始报道什么吧，就说旺角的行人区他们那个行人的密度已经创下世界之最了、 嗯、 就世界之最到呢已经是你走两步基本上是可以被行人架起来，你中间是不会掉下来的。他说这个密度已经到了这个地方甚至有一些香港的团体呢，他们到那个旺角的行人区派一些单张、 嗯、 派单张说求你别再来了，意思就是对大陆的这个游客非常非常不欢迎。 我有听过，这是就2013年了， 嗯， 就香港就有4000多万人嗯来香港旅游， 嗯， 但是他们说香港是很小的地方，这全世界都知道，他怎么可能有4000多万人来香港，只是来玩？你既然想就是每一个人花10块钱，香港也可以有那个。 四亿 收入、嗯、没就是4000多万人还是怎样，还是只有内地人不算外国人哦。 嗯， 我看过这个报道、嗯、 所以呢这个话题在香港真的也算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哈。我们先休息一会儿，我要来放一首歌，是我在今年春晚上我就听到最好听的一首歌，大家一起再来活跃一下。 De l'homme auquel j'appartiens. Quand tu me prends dans tes bras, tu me parles tout bas. Je vois la vie en rose. Tu me dis les mots d'amour.Ça me fait quelque chose. Il est entré dans mon cœur une part de bonheur dont je connais la cause. C'est toi pour moi, moi pour toi dans la vie. Tu me l'as dit, là j'irai. La vie, la jurée pour la vie. 是特别爽，爱老是送上我梦个给 好，欢迎回到三 D 画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我是鲫鱼。 嗯，好，三个人。 刚才子宇很震惊，说春晚怎么里面 居然会有 外 国 人？ 哎，其实你说春晚请外国人，它也是一个传统，就显得咱们比较高大上吧，国际化。嗯、 最早的那个外国人是费翔吗？半一半外国人， 美籍华人 是外国人吗？ 美籍华人 混血嘛，混血。 哎，那你知道春晚还请香港人吗？ 请吗？ 请的， 请很多。 但是现在请的香港人，大家都觉得。这跟香港的这个在整个大中国的地位也非常相似，就越来越低，你知道吗？今年是请的梁家辉和陈慧琳、 哦、 但是据说呢，据我身边的小部分的朋友看过的觉得好像不咋地、 嗯、 就是挺失望的、 哦、 还有一个呢张明敏，他应该也是在20年前唱 的 我的中国心 脏、 嗯、香港的 张 香港的张 明 敏、 哦、 香港的、 嗯、 他在20年前唱了我的中国心啊， 对， 当时一炮而红啊，而且那时候就有人预测、 嗯、 说这个人他就靠这一首歌他在中国能红一辈子、 哦、 哎，结果二十年之后他再唱了一首歌，也是好像是我的中国梦还是什么吧、 嗯、 然后有人立刻在网上吐槽说这大概是唯一一个只对大陆人唱歌的香港歌星。你有听过他吗、嗯、 我有听过他当年、 那你有听过他的歌吗？ 要就是我的中国心。就是我是中国人，不是、嗯、不是 我的中国心， 我的中国心是 第一首，在我梦里这个 不是第一首，你刚才说的第一首叫什么？ 第一首就是我的中国心呢、啊、他在20年前唱的、 啊、 他今年唱的是中国梦有关的歌。 我肯定听过他的歌，但是可能不是这首。 嗯 嗯， 往常你还能看到港台的明星就是来个独唱什么的，我记得当年刘德华呀、梅艳芳啊什么的、 嗯、 就确实能看到他们的地位。 徐小凤好像也唱过， 是吗？ 对。 但是现在的春晚你看到台湾的明星还好一点，但是香港的明星你确实啊，说句挺难听的话， 嗯， 好像这个能代表 香港。香港人就是现在香港的明星就是没有以前那么风光。 没有那么风光、 嗯、 确实。 梁家辉，我有点疑惑，就是梁家辉表演什么？他 唱 歌吗？ 跳舞边唱歌边跳舞边唱歌好像是。 据这个小道消息说、 嗯、 因为他也是跟那个华谊有关系的。 这样子啊？ 对，因为今年春晚几乎所有请来的演员、 啊、 唱歌的跳舞的包括这个外来走穴的这个李敏镐都是跟华谊有关系的。 对，要不然是股东、 嗯、 要不然是他们推的明星，要不然是合作单位。 对，所以并不是看你是腕有多大或者名气有多响、 嗯、 最终而是让你这个在观众面前有一个眼熟，以后接下来你会觉得继续跟，比如说这个前面那段 VCR 里面有两个男演员嘛，一个是吴秀波，一个是这个、 嗯、 这个张嘉译 啊。对， 其实他们前两年确实挺红的，去年没有什么特别叫得响的作品。 嗯， 那为什么这两个人会出现呢？后来有人一挖就说这两个人马上要演一个新的电视连续剧，要在内地播出了 啊。 而这个电视连续剧呢就是华谊制作的，所以等于是在给他们做一个热身了。 但其实哈、啊嗯、你就反过来想，就如果不是冯小刚这么大腕的导演， 嗯， 你说像葛优像陈道明那些、 嗯、 估计请不来。 嗯， 但其实他就是一盘大棋、 嗯、 你说冯小刚他抢到了，他有他的资源的一些谋划呀，还有他的一些在底下你看不见的运筹帷幄的东西，我觉得这完全是可以理解、 嗯、 如果你真的把他想成按照以前那样的模式，他自己没有想过怎么样从中利用他或甚至捞一笔，我觉得也太天真了。 但是我觉得毕竟春晚大家有一个这种感情在里面、 啊、 就是神圣 国家项目神圣不可侵犯的 怎么能变成那个私人的这个资本游戏呢、 嗯、其实我了解春晚的里面的项目啊、 嗯、 我只了解的非常小、 嗯、 譬如你可以跟我说，就是譬如说以我了解就是唱歌就是相声 相声 、 嗯、 香港应该是东都戏院嘛，栋笃笑它是不是相声的这么个意思？ 单口 不一样 相声， 对，不一样、嗯、就是另外还有跳舞 啊、 嗯、就是只有这三个，以后还有什么其实你们可以告诉我吗？ 京剧啊， 魔术啊， 京剧哦， 杂技， 魔术，对对 对， 魔术， 杂技、 嗯、杂技， 对。 哎，说到杂技了，但不能算杂技了，就这次这个另外一个热点话题就是那个小彩旗哈，就有个小姑娘在那里转圈，连续转了四个小时，从春晚开始转到春晚结束，中间没喝水，没上厕所，啥也没做，就在那里转一直转。 你知道你能想象吗？那个小女孩她是杨丽萍、 嗯、 杨丽萍你听说过哈？ 没有， 这杨丽萍好吧， 不好意思， 这从头来普及一下、 嗯、 就是国内非常有名的一个舞蹈家、 嗯、 她专门是跳那个 孔 雀 舞、 嗯、 她住在云南、 嗯、 她其实她的很多的这个舞蹈作品都是来源自云南这些非常原生的这些生态的和少数民族的这些灵感和元素。她呢就有一个外甥女儿叫杨丽萍，叫姨妈， 对， 就这么个小彩旗，十几岁就被她带着去全国各地的晚会上去表演。那今年春晚呢就让他就站在原地，你知道吗？是图这个寓意，说是团团圆圆， 不是 他图 的意思是时间、 哦、 就是时间在流逝、 哦、 因为最早他其实是在这个杨丽萍的自己的一个这个舞蹈剧里面，他做一个旁边一个转动、 嗯、 就是表达这个时间在流逝，我们经常没有感觉、 嗯、 但时间其实是没有停止的、 嗯、 但是呢今天这个在春晚呢他也是把这个时间原封不动地搬进来， 嗯， 而且它是按照四季，一年四季从春天一直转到冬天这样的， 哦，所以它的衣服那些也会换的是吧？ 嗯、会这个衣服的光，它其实换不了，它停不下来， 啊、 它穿的白衣服嘛，然后就有 衣服的光可以换， 给它打上去、 嗯啊， 有不同的背景的。 我觉得很惨哎，他是一个小孩，多大？多大的小孩？ 15岁 吧， 15岁， 你就看到4个小时不吃不喝的在那一直 转，还有镜头在拍他吗？ 对， 偶尔 会有镜头扫到他。 你看那个主持人，他还在转，这是真的吗？ 对对，你知道我看的时候，当时有个感觉，我说他就不能在电视画面下面底下开一个小框， 嗯， 然后呢，你的主节目 化妆化是吧， 你的主节目在演着，对， 对 底下再开一个，还能随时转着。但是你真的看见于心不忍，就4个小时 啊，对 啊，他不停的转，时间去哪儿了？这个也是今年好像一首歌，王铮亮唱那首歌，我觉得其实说了有点牵强， 嗯， 但是你说一个小女孩，然后有一个黑的段子，你知道说黄渤和那个小彩旗， 嗯、 就表示这个寓意其实非常不吉利嘛， 嗯、 就表示中国梦 原 地打转原地踏 步 嘛。 然后我在走那个跑步戏上这样子。 哎，还有今年还有一个争议，就是已经看现在落幕快一个礼拜了，冯小刚说要给他问责，你知道吗？就是清华北有个教授叫肖什么的，一个肖教授，对、 嗯， 还给媒体就发了一封公开信，就说呢，冯小刚今年导演的这个春晚很烂，说他是个最大的这个什么文化烂尾工程，要找他问责。 嗯， 你听完觉得这挺不可思议的哈。子宇，我问你哈、 嗯， 要是在香港，就是一个导演， 嗯、 他在电视上或者在演唱会吧、 嗯， 他导了一场，其实并不太成功的。但是成功这个东西，大家标准也不一，就是很多人都觉得不太成功的这么一个晚会， 嗯、 你会有人找他算账吗？就要问责他？就比如说香港的问责官员，什么要他下台啊，或者赔钱啊之类的？ 应该不会。 为什么呢？ 因为香港就是炒作了的，就比如说我人家。 嗯 譬如说你又骂那个导演，也是炒作的一部分， 嗯， 就觉得哎，他有人骂，总好过没人收看，总好过没有人留意。 但问题是他那个晚会已经结束了，他不是那个晚会之前炒作。 嗯、但是现在很发达，然后在网上找一找片段就回来了。 嗯， 譬如说我不知道春晚现在是怎么情况，是不是依然是也是很多人去看。反正我就觉得，哎，每一年，今年为什么那么大回响？因为我也知道是冯小刚做导演、 嗯、 做导演， 对， 就是因为。找些新意思嘛，不然的话，可能很多人连春晚是什么都香港人，我说香港、啊， 香港不是他们的目标市场。 对对对对，然后哎，就觉得骂骂他也是会一个宣传。 嗯， 我觉得 我觉得反正 就是有一个曝光， 骂骂他是对清华教授自己的宣传。 我觉得一个最最最大的区别就在于香港的这些所有电台电视台它都是一个私人企业， 对， 它最终只是对资本负责，对给你钱那个人负责。 是你要是亏了以后就不找你当。 对， 其实有时候很奇怪嘛，人家就是譬如一个电影拍得很烂就算了，如果每一个人都骂他很烂的时候，人家就会想看有多烂， 有多烂。 对，这 这有看点， 这个心态，这个心态很奇怪。 所以真的像马云刚才在开篇春晚是什么里面说的，你越骂他越说明他的重要性， 对， 越说明他受关注。 冯小刚他这个是拿的国家的钱吗？用的是这个你说的那个通俗俗烂一点，就纳税人的钱， 纳税人的钱， 然后来拍的这么一个东西给纳税人看，那纳税人不满意可不可以回头找他算账呢？ 嗯嗯，所以这个问题吧，你知道有一些法学家还专门特别较真儿的，在我看南方都市报什么的还写专栏，就说你先要理解什么是问责。问责它是一个法律这个系统里面的这么一个概念哈，你要有这个依靠公权力啊，就是对造成什么违法乱纪行为的人给他一定的惩处。但问题就在于你得搞清楚谁是上级谁是下级，所以呢你必须得先弄清楚冯小刚和春晚是个什么样的关系。但是以前我们印象当中哈，你说春晚的导演一般都是央视他们自己导演，有这个导演组，就是你去投标。比如说我们三个人，我们是一个小队，然后再跟什么 Harry 啊或者佩芬啊，他们再有一个小队，我们两个小队 PK， 我们自己提到方案，要是谁被领导看中了，你就被选上了。所以呢也没听说过要问责什么，但是呢大家做过这个春晚导演的人一般都说第二年不要再找我，实在是太苦了。 那其实在这里三个人就这樊素你真的看完他了吗？ 其实我也没有四个小时，中间还有尿点的，你知道吗？你知道有一些微信里面他专门会整理他的这个节目单，然后跟你梳理说这个节目的看点在哪儿，然后这个节目你基本上可以去上厕所啊，喝个水啊， 很体贴， 那个跟小孩玩一下吃瓜子什么的。 那你真的有觉得冯小刚导演这个真的有问题吗？你觉得有问题吗？ 你知道今年的一个中间让我有点惊到的地方在哪儿吧？原来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哈，就是他中有一段是对过往的青春致敬。之前几个主持人呢，他说今年有一个关键词就是致青春。然后致青春，你说现在我们在网络上所谓的致青春都是80后的嘛，就你什么逝去的青春，其实你本来也没几岁，但是你就开始怀旧了。可是真正呢有青春要怀念的是上一辈，比如说咱爸爸妈妈那一辈，然后他们的这个青春记忆听的歌是什么？是英雄赞歌呀，是这个红色娘子军的，看这些红色芭蕾舞剧。所以他还是以这个复古的这么一个开篇入场，就是站在这个红色的大幕前面一个报幕员，接下来的那一组呢全部都是回到那个年代。哇，你当时看着他们穿着这个芭蕾舞的那个红军的衣服啊，跳着芭蕾舞，但是当年他不是那种样板戏的表情，不是当年那个表情了。然后什么孙楠出来唱什么万泉河水，然后还有一个叫王芳呢，真的是跟当年这个电影角色是一模一样的人，唱着英雄赞歌。你顿时会惊到，我想了什么吧，我说这不是向伯老爷致敬吧？ 唱红歌。 对，唱红歌，然后但是你当时又觉得冯小刚他是高明的，他有点贼。你看，其实你要是他可以有很多很多层面去解读的，每个人从中你看到的信息点都不一样。比如说我想到这是要唱红歌向谁致敬吗？有人说这是我看到了我的青春，还有人说哇这歌旋律太好听了，90后我都 没 听 过 呀。 原来是以前的老歌， 原来以前的老歌。 你看我作为一个三个人怎么会有共鸣呢？刚才说的哪一大部分我也 没听懂， 我从来没有听过什么红歌什么什么芭蕾舞，我真的从来都不没有听说过。所以三个人怎么有可能有共鸣了？ 你说这要了解国情就得从这 看 春晚开始。 真的， 会呀、啊， 那我教你好了。 好啊。 口琴可以的大，好爱玩的玩具啊。 你要跑调哦。 写过最美的情书，纽扣住一个家的幸福，爱着你呀风雨无阻。 好，子宇，我非常贴心吧，这首歌专门为你准备的， 我好感动。 过年没有去任何地方， 对， 躲在家里看。 昨天开工哈、啊，他就有两件事儿，他说非常值得跟大家炫耀和分享。一个呢就是抢到一柱投注箱是吧？ 哦，对。 第二个呢就是在家这个过年把《爸爸去哪儿》 全 部 看 完 了。 还有第二个跟你一样的香港人吗？我在想， 有我弟， 很多、啊，真的， 你们一家人。 还有三个我妈， 而且看完说被感动坏了， 感动了，感动 真的吗？ 对， 什么地方感动？ 什么很多地方都感动， 全身都感动了， 全身都感动。这时候我昨天才把它看完，真的，因为你知道，一直都一个半小时， 嗯， 我在家里看 一集一个半小时， 一集一个半小时，哇， 看了多少个春晚？你说大 对，很多，但整个是十二集嘛，差不多十二集，昨天才把它真的看完，因为时间真的也不是很多，就每天都 看 一集， 到底 哇，好感动。好，又很搞笑，你知道吗？ 嗯， 我刚开始的时候觉得很烦，他们小孩就是哭哭啼啼的。 对。 但是后来就他们很懂事， 嗯， 就他们做完成这些任务，真的我觉得哇，这个超好看的一个综艺。 他说他最喜欢的小孩是天天， 天天对。 中间有一集就是几个小孩不是被几个爸爸来捣乱吗？ 嗯、 就说。要抢他们正在孵这个孵小鸡的这个鸡蛋， 嗯， 要被这几个坏爸爸抢走， 对。 然后天天呢和几个小孩都非常非常卖力的保护他们的鸡蛋， 每一个小朋友 好像天天是有这个撒谎， 对 是吧？撒谎，但是是一个非常善意的谎言， 对、 嗯，就被导演给捕捉到了。天天就回头说了一句话， 嗯、 就他爸爸让他别走，你走了就怎么怎么着。 嗯、 他回头他说我要去给你找什么什么。我是为了什么来着？ 对， 这原话是什么来着？你记得吗？ 原话就是，其实不是原话，就是我们在家里的观众，就是看的时候就觉得，哎，这个小孩在撒谎，因为他没有导演很安排，就是他最后才播出来个很感人的说话，就是这个小朋友在说谎，就是我们就觉得，哎，为什么天天会撒谎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嘛，我们在看电视嘛，然后把他们的爸比也在另外一个。屋子里面在看他们的表现嘛，一次他在撒谎，然后他怎么完成？他怎么把他弄好了？怎么办呢？以后他哪句话就跟爸爸说，好了，我说实话了，就是我撒谎、 嗯， 因为我是保护那个进来屋子里打破这个鸡蛋的叔叔，我不想你骂他，所以我撒谎，不好意思，其实你打我吧，哇。这个一句话就是他说对不起打我吧，这句话一出来就整个人改变了，就是原来他撒谎是因为他要保护他的叔叔，不想给他爸爸骂这样子，然后他说他打我吧，这哪一句话一出，哇，我也泪水都好像要流出来了。 子宇入戏太深了，这说明他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人。 你是不是现在特别 真的？我发现啊，我身边就对于这个《爸爸去哪儿》有两种很极端的想法，一种就像子宇那种爱得不得了，每集都追，每到礼拜五呢就非常非常期待。还有一种呢，他们就看了一个画面说。我一定不看这个节目，我说你为什么、他说你没看到他们吃饭那个场景吗？就是爸爸跟小孩 一 起吃饭，然后对面的是几十部摄像机对着、他说那个感觉太不好了、你就觉得他再怎么真实他都是演的、他说 我 就冲他是打着真人秀但他是演的，我就不看。 我觉得真不真实的另外一说，我是从来没有看过、因为我那个我是本着那个就是跟那个反对去看那个海豚表演是一个道理的我觉得这是虐待 孩子，但是孩子非常开心、在这玩的， 他是很开心，他、你可以带小孩去做任何事他都很开心。说一句这个可怕的话，就是如果在他不懂分辨善恶的时候你带他去这个偷东西，他也可以很开心的、所以你不能用小孩开不开心来判断一件事应该做还是不应该做。 所以我只有我也是认同的，但是我只有觉得我在家里看得开不开心。我 你看是你 对， 没错， 我没有理他们，人家就成长。我有想过就是啊，我要跟我弟研究，因为我弟就真的 马上要 两兄弟一起看 了是吧？ 研究就是啊，我跟他说，我跟我弟说。将来他们怎么办？他们回去看电视以后，原来是爸爸是 故意的 然后他怎么面对爸爸？你知道，因为 因为我觉得他们是明白的，因为有些时候你以为小孩不明白，其实他们是明白，是爸爸故意弄他的。我觉得他们回去看电视以后，我就觉得原来你是故意弄我，然后你还有情绪吗？ 对 对，因为我觉得我会担心这一部分，但是我担心完担心，我再回家就是乖乖就再次看，对，因为 担心一阵子，然后继续看，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开心了，看自己看的开心，我就觉得我没有理过其他人怎么想，就是我觉得哎蛮好看，真的蛮好看的，好感动。 圆圆，你听子宇说完这么一大串，你会有这个冲动去看吗？ 更加不会想去看了， 真的。 对对对， 所以呢， 我觉得第一，他的这些桥段你一听去，他其实也是抄袭一些国外的 韩国的吧 段子， 韩 国段子还有这些任务什么的。首先就是缺乏原创性，第二，我觉得人为什么要说有一句这个是说到烂俗的话，就是这个儿童是这个拯救这个世界的天使嘛，就是小孩子他在一个天真的这个未开的状态下，你不管这个外界环境怎么去骗他也好，哄骗他也好，他总是能够给你一个非常纯真和直接的反应，这个东西是非常宝贵的。 对， 那你把它拿出来作为一个秀，作为一个show来给大家看呢，我觉得不是说不可以，但是我觉得是分方式和方法吧。像这种就是当然你可以说他，你像子怡那样说他引发了观众思考，他让我想到了家庭这个关系怎么相处，父亲啊这个父母子女之间诚信问题，这个是思考点嘛。但当然对这个当事人来说，他们可能要么就是受伤害，要么就是其实以后不太在意了，你骗我就骗我了，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是做戏嘛。而且你去看绝大部分，就是我说80%以上的童星，他们的这个人生成人以后道路其实是很坎坷的，就是你很少看到一个就是7、8岁的时候演电视演电影非常成名以后，那他长大了以后他会有一个非常这个正常的人格和这个性格，他总是多多少少有点怪癖啊，或者是什么让人觉得很奇怪的地方。我觉得多多少少跟他童年的时候这种成长的方式太复杂了， 但是我觉得 太复杂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好的，因为有很多好的方面。因为譬如说，就是譬如说你是害了这几个小孩，如果你是想的时候，就害了5个小孩而已，但是对全国，但是对香港人， 害了他们5个，救了 全世界，对，牺牲了5个。全世界的儿童跟那个爸爸一起看的话 都很有教育意义， 很有教育意义。 对，然后真的我觉得怎么想呢，就是我譬如说刚才说的内地人来香港现在真的对内地人一种真的有一点反感 的 这种感情、 啊 就是有些小孩在香港乱奔乱跑的，就是不规矩的举动。但是你看完这个电视以后，你又觉得其实内地的小孩真的没有那么差， 那是 很有礼貌。就比如说好像你啊有人说哦是假的是演的，但是我又觉得又会改观的。就是电影电视为什么会让人会为什么有些电影就是会让你我们是洗脑啊。对，有那个你看完他就觉得诶其实内地人很有礼貌诶。就比如说这可能简直说不好，但是在香港人现在有些人心目中就是香港来的小孩，就是内地来的小孩就是有点难控制。但是你看完整个以后，就是将来有很多小孩一定会像这5个小孩一样，这个对全国对中国的形象，对香港对中国人的形象一定会改观。我觉得我很鼓励香港人啊去看这个电视。 是吗？ 对，我觉得真的。比如说这不是我，就我是很我是没关系，我觉得肯定每个世界好人有坏人，就是但是我弟不同，我家里其他人都不同，他们有些也会对内地某些小孩很反感，但是他们看完他就觉得真的不同了，这现在真的不同，真的这5个小孩很有礼貌，会说谢谢啊，会说什么的，真的很好，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改变对他们来说。 所以 这个 电视的欺骗作用还是 有用， 但是你要 牺牲了5个小孩。 哎，但是你要知道，他们拍摄的素材，这个完全是毫秒的，可以说你是不知道他是从多少个小时里面才精选出每一集就1个小时。当然，子宇的说法有他的这个香港人看这些事情一些道理哈。比如说，我们看就不会说从这个孩子礼不礼貌的角度来看，因为身边咱们的小孩，就是咱们亲戚朋友小孩，也是 你说他们身上有的优点有的缺点可能都有、 嗯、 但是问题就是他做一个电视节目来呈现，有人也是像梁博士刚才就比较深刻的这么一个思考就说什么呢，说这个电视就引起这么大一个反响和共鸣、 嗯、 就说明在中国社会里爸爸的这个作用哈、 嗯、 爸爸这个角色一直是缺席的、 嗯、 就你刚才你看那个包括这个 Angela 的爸爸叫王岳 伦、 嗯、王岳伦还是吗，但他那个导演嘛、 嗯、 他说他之前呢就完全也不会做饭、嗯、你就看到他中间配那个，我看了那集中间配的那些就是北京那个山村里面的大妈就看着他弄什么麻辣的一大堆的香锅的东西就特别搞笑的，他就完全是你说面对家务他是这个手足无措的一窍不通、 嗯、 但是后来他都能给他闺女做一桌，闺女老说特别特别好吃，我爸做的饭的最好吃，做一桌饭，那时候确实挺感人，但说明他之前你可以说在生活里面 没有参与， 完全是没有参与感的。 你、 嗯、 譬如说圆圆刚才说是、 嗯、 什么是弄假的弄真的，就、嗯、有时候你看你把它看完以后你就看得出来，就是有些时候还哭起来， 嗯，没完没了， 对，真的你不是演出来的， 对， 他真的哭就听不进去，就是你说要他演了、啊、他演给你看他怎么可能演出来，真的有些时候真的演不出来，可能是有，我承认就是有些可能是作假的还是什么的、 嗯、 但是有些时候哭得起来要哄他真的哄不回来，像有你有看完他吗， 我最后没看完、 哎、有一集就是辛迪啊，辛迪跟那个召唤爸爸嘛， 嗯、 他辛迪召唤到那个林志颖的爸爸，变成爸爸、 嗯， 他不行，他不喜欢林志颖，就是不喜欢。我完全是我林志颖， 所以孩子他是不会装的， 对他不会装、 嗯， 他真的不行，他比较真的从头到尾，他就喜欢张亮，他只喜欢模特儿。他这不能做出来， 而且你就会发现吧，就在中国这个媒体生态里面最强势的还是电视， 嗯， 他电视你尤其是像湖南卫视这么一些强势媒体，你上过一集你基本上你就说张亮他整个人的命运都改变了、 哦、真的， 你说之前尽管他是中国男模界所谓的首席男模，但是我看过一些 中国男模界整体上也不行啊， 对 不起个 人，我之前从来没有认识这个人， 不认识啊，非常现实的从这个收入角度看男模圈原来跟女模差非常非常多、 嗯、 然后他就是在湖南卫视上了这一个节目之后呢，你首先微博他好像一天就涨了几万粉，现在我也没看哈，我也没看有多少个粉丝，但是你看他微博里面非常非常多的广告，而且他是但凡什么高端大气的什么下里巴人他什么都来者不拒的， 最喜欢就是这对父子， 是吧？ 他会弄菜，因为他会煮菜很好。 你看子宇完全被收服了哈，送一首歌给子宇，是这个好像目前已经在国内票房破4亿的哈，他们这个电影的主题曲，马上回来。好，这个每年过年哈，大家都会讨论一个话题，就是说传统去哪儿了。 嗯， 你知道我今年回家吧，就遇见了一件我20多年也从来没有参与过的事儿，就是我姓樊嘛，就整个樊家的宗 族，你真的是樊将军的后代是吗？ 还不至于，就是200多号樊氏的这个家族的成员、 嗯、 全部集合在我们去年刚落成的这么一个新的祠堂的外面， 嗯， 就是五代祖孙 是吗？ 对，团拜嘛， 嗯， 大家照了一个合影，哇，一抛出来，我觉得 对 人丁兴旺，特别有气势， 嗯嗯， 真是传统啊！ 嗯、 而且你在我去年在香港过年值班嘛、 嗯， 当时你觉得确实没气氛，就一回来，尤其是回到农村，你回到真正的是那个故土， 嗯、 那个味道啊，年味是真的完全不一样。 嗯、 子宇，你说说你那个抢头香的事吧。 我同乡 啊，抢那个投注箱、 哦、抢投注箱、 嗯、 就是每一年我的指定动作就是年30晚 啊， 我就是吃完晚饭以后可能看电影什么的，因为没有到时间到嘛，因为过了12点才年初一、 嗯、 在这时间我要去那个黄带仙 晃晃啊什么的， 去黄带仙、嗯、对，去晃晃、嗯、去游花石啊这样子、 嗯、 就去那个黄带仙，黄带仙是香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 嗯， 里面有个住了一个黄带仙、嗯、对，就是 很灵的，那里 很灵很灵的、嗯、他有句话就是有求 必应， 对，有求必应、 嗯、 但是年三十晚就是一个时就是 就是去想那个投资商， 嗯， 就每一年我会去的，啊，所以我就 这是你们家族的传统，还是你个人的传统？ 自从我从加拿大回来以后，我就跟我爸去了，因为可能我爸每一年都跟我去。以后我爸那时候就离开香港，有时候在北京啊，在来外地啊， 嗯， 我就一个人也会去。就我刚刚后来有发现我， 等于是父亲传承下来的一个仪式动作。 以后我有找寻一些朋友，有朋友也有兴趣， 嗯， 就以后就每一年我就跟哪个朋友一起去。 那如果比如说现在有一年突然你有什么事情出国或者什么去不了的话， 啊， 你会不会心里特别别扭难受？ 会的，因为觉得哎，总觉得，啊， 少了少做一件事， 啊，对不起他， 嗯， 就是不对自己， 对不起他， 是对不起他，对。 你会去补吗？就是之后会， 哎，也不会，我 也不会去补， 我也不是这种人， 除非是这个大年初一那度投注箱有去就去，如果没有去的话，也不会补翻他， 因为我这个人是随意而安的， 嗯 啊，我就是觉得哎，我觉得这个是缘分，就是我每一年来看你一次，但是缘分让我。今年看不了你， 其实就是他不是那么重要到你每年必须要看他，有更 重要的人。但是我有空一定去， 嗯， 我有空在香港，不是有空，是在香港的话我一定去， 你在香港的话一定去， 嗯， 但如果你这个安排了假期，那说明假期还是比他重要啊，嗯， 有时候不是假期，有时候是有，因为以前是工作， 嗯， 有时候去澳门要那个新春过年那个工作，就是不能回香港， 嗯， 就是不能去的， 嗯嗯，其实你看哈，就是就像我们如果在外工作上学什么的， 嗯， 每年回家他就是跟子宇每年去上香似的，它也是一种仪式， 嗯， 但是有些传统呢，当然你不可否认正在消失，但有些心里面的传统，过年回家陪陪爸妈， 嗯， 跟亲人跟这个老人小孩一起过年， 嗯， 这确实中国人你说几千年没有办法去破的这么一个传统， 真的。 那当然每年的这个春晚它的其实你说主要的话题它都是一样的， 嗯， 聊聊吐个槽春晚，然后说说出行，然后今年有什么新的花样，其实也就是无非就是这些个话题，但其实这些你说它琐碎吧，它就是琐碎，生活不就是琐碎的吗？其实你说聊起来的时候， 嗯， 它也是这个从小哈能够看到所谓的哈拔高一点这个时代啊和这个我们个体生活一些变化。嗯，好了，非常感谢今天两位来到三立化新闻做客， 谢谢， 也再次祝各位新的一年马上也开工了哈，祝各位开工大吉，这个马上有财，马上拥有你想要的一切， 马上什么都有， 好了，拜拜 拜拜 拜拜。